六七八里头的两个，不可能，一定是六七八三个四。为什么？刚刚讲了，七跟八是横矩转，永远在的。那么第六式呢，是前五式要升起的分别一，也就是第六式不作用，前五式是不能升起的。所以呢，前五式要升起，第六式必然在。所以如果有三个式在作用的时候，一定是第八式为种子一，第七式呢为杂染一，第六式为什么分别一，所以一定是这三个升起。所以就是赖耶莫挪与异式。所以阿赖耶是种子一，莫挪是杂染一，刚刚讲无碍之常，所以给他个名称叫杂染一。异式第六式叫他分别一。好，那么第六式的根是什么？是第七式。所以第七式又是第八式的根，又是第六式的根。所以第六式要升起，一定要依止第七式升起。那么我们刚刚讲第七式是什么？杂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六式依着第七式升起，所以第六式一定是什么？杂染的。你不把第七式的那个四个货让它停下来的时候，第六式升起一定是杂染的。就像你种一棵树一样，你的根是什么？有毒的，你上面树生起来一定是有毒的。所以莫挪染污异是一根，所以异是一定是杂染的，它一定是染污的。那么异是呢，第二个呢，异是呢有俱生及分别我法二执。刚刚讲第七是它只有什么俱生的我法二执，那么第六是呢它有俱生跟分别的我法二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第七式也能分别？为什么它没有分别的我法二执？它只有俱生的。为什么第六式有分别的我法二执？因为分别的我法二执是要学的。嘿，我们上次讲到了什么？我们定义在萨迦耶见的时候说什么？说你要亲近不善丈夫嘛，对不对？那听闻他讲了什么不如理的法嘛，所以这个分别的我法二执是要学的。那要学的时候要什么？靠什么东西学？靠语言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上次讲到想，对不对？要靠语言嘛。所以第六式是什么？有语言的。 OK， 所以呢它有分别的我法二执。那我们一看八个式里头，第八式没有语言，第七式也没有语言，前五式也没有语言，只有第六式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呢也只有第六式有分别的我法二执。那因为它是第七式生起来的，所以它也有俱生的我法二执。好，所以从这边分析呢，第六式有俱生及分别的我法二执。那么呢第六式呢它为什么叫分别一呢？因为呢他的能力很强，他分别的力量很强，他能够圆前五式的所缘境，他也能够圆他自己本身的法尘，做他的所缘境。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前五式升起来的时候，你的第六式同时跟他俱行，叫做五俱异式。五就是前五式，跟前五式俱生的意识。那前五式升起来的时候，记得我们刚刚讲前五式是没有语言文字的，所以前五式圆净的时候就只有这么一个什么一个相而已。我们上次讲到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只有这么一个相出来。而第六式呢，这个时候跟着它同时升起的呢五俱意识呢，它也就是什么有这么一个相，它圆着什么前五式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境呢，他自己本身也变现出来一个同样的相来圆，自变自圆，他也来圆这个相。这个时候呢都还没有语言文字。如果你们读一学师地论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一刹那叫做什么？率尔。 OK， 所以率尔的时候不是没有第六式，但一学师地论为什么那个时候讲不讲说有第六式，他只讲到前五式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是前五式唯一什么